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爱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李毅和霍小玉两个人过了1年多的夫妻生活，恩爱有加。这李毅功成名就，要走马上任了。霍小玉哭着给他送行，说自己如果能跟他过到30岁，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。等到30以后，他皈依佛门，再也不问红尘中事。李毅临走的时候答应的好好的，可回到家里受不住压力，筹备着要娶一位大家闺秀做老婆。他自觉的没脸再见霍小玉，就断绝了一切联系。可是霍小玉这边还是死心塌地的等着他。一个是沦落风尘的家人，一个是满腹才华的诗人，原本才子佳人正相配，只可惜悬殊的社会地位，森严的等级制度拆散鸳鸯，只留下一段令人唏嘘的传奇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霍小玉传奇下集。自从过了和李毅相约的期限，这霍小玉就坐不住了。她心里边隐隐觉得发生了什么，可是又不愿意面对。情郎的句句誓言就在耳边，不可能一声不吭的就变卦了吧？是不是半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要不然是情郎得病了？霍小玉成天的瞎猜，几次托人打听消息，带回来的消息没有一句有用的。这霍小玉又去烧香拜佛，占卜算卦，折腾了1年多，再加上心里郁闷，这霍小玉是机遇成疾，憔悴的都脱相了。1年多了，李毅的书信完全断绝，这霍小玉躺在病榻之上也不死心，送钱给亲戚朋友，托他们继续打探消息。这些个亲戚朋友可都是李毅那头的，他们受了李毅的托付，不敢透露他的行踪。可这边呢，又拿着霍小玉的钱谎称去打探消息，这边拿钱霍小玉就得掏钱呢。但霍小玉又不是富家之女，时间长了手头也紧了。当年霍母从王爷家里边逃出来的时候啊，带了几只箱子， 都是他们娘俩在王府里的家当，这几只箱子就是他们的命根子，就是当初流落街头吃野菜充饥的时候，这箱子里的东西他们也没动过。现在霍小玉为了找李毅，背着母亲让侍女偷偷的从箱子里边拿些衣物，拿着首饰去换些钱给那些亲戚朋友。有一天这霍小玉又让侍女换纱，拿着东西去街上卖，这回要卖的是一只紫玉的发钗。这换纱拿着发钗往老主顾家里去卖去，半路上碰见一位老人，这位老人一看换纱手上拿的这个发钗，上前搭茬说，姑娘你等等，我看看你手上拿的到底是什么。这换纱一惊，但仔细一看老人慈眉善目的，不像是歹人，就把发钗给递过去了。老头接过发钗仔细观瞧，哎呀，这不是我当年给霍王爷家做的发钗吗？当时是给霍王爷的小女儿做的。姑娘你是何人呢？这发钗为何在你手上啊？这浣纱还纳闷呢，说老人家您怎么知道这是霍王爷家的东西呢？老人说，啊，实不相瞒呐，我当年就是皇家的御工，这只发钗就是我亲手为霍王家的小女儿做的。这浣纱听到这儿，哦，原来老人是以前皇家的御工啊。啊，那老人家，我也实不相瞒了，我家姑娘正是霍王爷的小女儿，现在家道败落了，我家姑娘嫁了人，可两年前我家姑娘的夫婿啊回乡探亲，没想到走了之后再也没消息了，姑娘抑郁成疾，还惦记着夫婿，他就让我把这发钗啊拿出来卖，换些钱托人打探消息。老玉公听到这儿不禁是潸然泪下，一个金枝玉叶的大小姐现在竟然落魄到这般田地。老玉公不忍心，带着侍女去了延光公主府上，把详细情况说了一遍，这公主也跟着一番感慨，让人拿些钱接济霍小玉。一个素未谋面的老玉公尚且能关怀病重的霍小玉，可李毅呢？不瞒您说，这个时候啊，李毅和他的新娘都在长安。自打李毅探亲回来，就一直东奔西走，凑钱娶那个大户人家的女儿。赴任做官的时候也是在外地，根本没有机会回到长安。现在他终于凑够了婚礼的彩礼，办酒席的费用，准备迎娶了。大户人家的小姐已经去了京城，家里安排让李毅也去长安完婚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李毅只觉得眼前一黑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。这要是他结婚的消息传到霍小玉那儿，这李毅不敢多想。自己既然已经做了负心人了，索性那就负心到底，冷酷到底。他在京城偷偷地找了一处私宅，早出晚归，避人耳目，只有少数的亲戚知道他在这儿。就在李毅觉得自己能躲过去的时候，有人给霍小玉告密了。这个人不是外人，正是李毅的表弟。前些年这李毅跟霍小玉好的时候，这小表弟啊老跟着一块儿去霍小玉家里玩，他跟霍小玉处的跟亲姐弟俩似的。现在他得知李毅就在京城，马上第一时间就把这消息告诉了霍小玉。没有消息还好啊，一听这消息，霍小玉更是备受打击。以前他还抱着一线希望，希望李毅是有别的事儿给耽误了，可现如今这往日的情郎要在眼皮子底下迎娶别的女人了，这种痛苦放在谁身上也受不了啊。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，霍小玉拖着病体请各位亲朋好友转达礼，现在他没有别的愿望， 也不会跟他捣乱，只希望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这李毅能过来看看他，见上最后一面。霍小玉病得很重，他知道自己时日不长了，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想见李毅最后一面。面对霍小玉这个请求，李毅又能否答应呢？其实李毅的内心也很矛盾，当初是他背叛了盟约，现在霍小玉竟然因为自己卧床不起了。他不是不念及情分，不是不想看他，可是一想到见面，这惭愧和羞耻就涌上心头。作为一个负心汉，没有脸面去见他，况且见面之后又说什么呢？再说了，自己马上要迎娶贵族小姐，这件事情传出去，不仅自己颜面无光，没准儿还会影响今后的婚姻大事。左思右想，李毅狠心割爱，表面上装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成天的行踪不定，躲着霍小玉。霍小玉在病榻之上等着李毅来看他，一天两天没消息，俩月仨月还是不见李毅露面，内心的委屈和苦啊是越来越深，病情加重，慢慢的他连床都起不来了。这个时候，霍小玉和李毅的事儿逐渐在长安城里传开了，风流人士和豪杰侠客无不感叹霍小玉的多情，也指责李毅的负心。李毅的朋友这个时候也都劝他说，这是人家姑娘最后的心愿了，你就过去看看吧。每回朋友一说到这事儿，这李毅不是装傻充愣，就是借口走开，搞得朋友啊也自知没趣，不再劝说了。转过年来，阳春三月，这李毅和几位朋友去崇敬寺踏青，漫步在山花当中，几个文人谈诗论道，还挺自在。一个朋友看李毅今天心情不错，就想劝劝他，刚提起一个话头，这李毅就把脸沉下来了，刚才的气氛也没了。几个朋友正叹气的时候，忽然一个身穿紫色衣裳的豪杰走上前来，这位豪杰径直走到李毅面前一施礼，请问您是李十郎吗？李毅吃了一惊，下意识的点了点头。这位豪杰微微一笑，接着说，在下是山东人士，一直仰慕贤能的人，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，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，在下冒昧愿请几位才子到舍下一聚。李毅和几位朋友都愣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这个时候，这豪杰又开口了，请几位才子不要疑心，我的住所就在附近，已经有乐队歌妓在等候了，在下一直想亲眼目睹才子的风情，希望列位才子赏光，光临寒舍。李毅一伙人听到这话都美得不行了，心想人家都准备好音乐美女了，请我们赴宴去，那能不开心吗？这几位才子高兴地点头答应，下得山来，骑着马就跟着豪杰去了。这个豪杰带着他们在长安城里穿梭，不多一会儿就走到了古寺巷口。这李毅一看，再走几步不就是霍小玉的住处了吗？眼看着离霍小玉的家是越来越近，这李毅的心一阵狂跳，直绷到最后受不了了，赶紧勒住缰绳，这位豪杰，各位朋友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你们去玩吧，我先行一步了。说着调转马头要走，这豪杰一下就揽住了李毅的缰绳，才子，我家就在前边，都走到这儿了，您怎能不进去呢？说着翻身下马，薅着李毅这马缰绳就往巷子里边走。这李毅只觉得精神恍惚，挣扎的想往回走，这拖拖拽拽的，这已经到了霍小玉家门口了。 豪杰一拍手，啪，从一扇小门里闪出几个仆人，这几个人把李毅拽下马，连抱带架着就把李毅拖进了霍小玉的家。豪杰一进门就高喊：李十郎到了。霍小玉的母亲是又惊又喜，这不正是女儿昨天晚上的梦吗？原来啊，就在昨天晚上，这霍小玉梦到了一个身穿紫衣的人把李毅给抱过来了，放到了床前，让霍小玉脱鞋。醒了之后，这霍小玉回忆起梦境啊，就自己解梦，说这鞋呀，和这和谐的鞋是同音儿，也就是说呢，我和李郎还能再见面。这脱呢，代表解脱，也就是说呀，见面之后又得分手，而且是永别，解脱了吗？从这个梦来看呢，我马上就能见到李郎，但是见面之后，估计我命不久矣。霍小玉把这个梦告诉了母亲，挣扎着起来，让母亲给她梳妆打扮。霍小玉的母亲以为女儿长期思念情郎，这神志不清了呢，不敢相信这事儿，可架不住闺女苦苦哀求，勉强的给霍小玉打扮了一番。没成想刚梳妆好，李毅他果然来了。霍小玉卧病在床，连翻身啊都得别人帮忙，这会儿听说李毅来了，也不知打哪来的力气，一咕噜下床，飞快地冲出来了。两个人四目一对，彼此无言。霍小玉的眼神里边充满了委屈怨恨的，身子一晃差点晕倒。侍女赶紧上前搀扶小姐，把人都让进屋里坐下。一时间四下无声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叹不已。不大一会儿啊，有人从外边端上酒菜，原来这一切都是那位豪杰安排好的。他看霍小玉用情这么深，实在不忍心让他遗憾地离开世间，于是乎来了一个绑架李郎，安排了这场见面的酒宴。酒菜上桌了，这豪杰带着下人告辞，霍母也走出房间，酒桌之上只剩下李毅和霍小玉。这李毅不敢抬头直视啊，霍小玉则是紧盯着李毅。这个时候霍小玉等待的不过就是李毅的一句道歉的话。要不是豪杰出手相助，这霍小玉到死肯定也见不到李毅一面了。现在昔日的爱人再次相聚，这一对苦命鸳鸯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？霍小玉侧着身子盯着李毅看了好久，可是李毅一直躲着霍小玉的眼光，一言不发。事已至此，霍小玉全明白了，即便他爱得死去活来，即便他为情郎搭上了性命，即便现在只剩下我们二人了，这李毅仍然是死要面子，不肯表露出一点的悔恨呢。霍小玉的心就像沉进了冰冷的海底，他举起一杯酒倒在地上：李郎，你我之情谊就像这杯酒啊，覆水难收。你身为大丈夫，负心到这种地步，可怜我红颜薄命，小小年纪就要满腔怨恨地死去，慈母还在堂上，我却不能供养，绫罗绸缎丝竹管弦我也不能享受，我即将带着痛苦走向黄泉之路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李郎啊李郎，今天就要永别了，我死之后一定会变成厉鬼，让你的妻妾终日不得安宁。说完，这霍小玉拉着李毅的胳膊使出最后一点力气，把酒杯啪就摔在了地上，高声痛哭了几声，气绝身亡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李毅才猛然惊醒，他抱着霍小玉的尸体失声痛哭，可是这一切霍小玉再也听不见了。出殡的那一天，李毅穿上一袭白衣送霍小玉最后一程， 恍惚间他看见霍小玉穿着石榴裙躺在棺材里，好像还跟活着的时候一样美丽。李毅在霍小玉的坟前痛哭了一场，一番悔恨无处宣泄。一个多月之后，李毅和贵族小姐结了婚，夫妻俩一起回到正县。到了正县没几天，这天李毅和老婆正在午睡，朦胧间他听见帐外好像有什么动静。这李毅睁开眼睛一看，帐子上映出了一个男人躲闪的身影。那个男的大概20多岁，此时此刻他正向自己的老婆招手呢。李毅惊恐地跳下床来，围着帐子查看了好几圈，那个男人的身影却不见了。李毅怀疑老婆在外头偷人，一声呵斥说，刚才那人是谁？这李毅的老婆被问得一头雾水，问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夫妻俩大闹一番，家里头鸡飞狗跳，不得安生。后来亲戚朋友百般劝解，这李毅的猜忌心啊才慢慢平息。从此又过了10多天，这李毅从外头回来，老婆正坐在书房里弹琴呢。李毅一进到书房，就看见地上有一个小盒，他疑惑地捡起来打开一看，这盒里边装的竟然是2颗相思的红豆，还说没有外人。哎呀，这回物证就在眼前呐！这李毅气得大吼大叫，夺过琴就朝着老婆砸过去了。任凭老婆怎么解释，他也不相信。此后这李毅对老婆是百般虐待，动不动就家庭暴力，最后把老婆休了。没了正房，剩下的就是侍妾了。可是甭管这李毅宠幸哪个小妾，宠幸完了紧跟着就是猜忌暴力。对霍小玉的愧疚之情让李毅的心理严重扭曲，导致变态。这种可怕的猜忌折磨了他一辈子。霍小玉的清高那是不被那个年代所容的，他苦心经营的一片希望最后变成一滩让他无法自拔的泥沼。除了同情，他什么也没得到。其实自打一开始，霍小玉的悲剧就注定了。历朝历代像李毅这样的文人，10年寒窗苦读换取一个功成名就，有几个舍得用功成名就去换取一位佳人？不过这李毅可恨也可怜，他受了一辈子折磨，也算是还清了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